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第三节啦。咁有啲听众啲问题想问阿周博嘅。你几时开始留长？ 即系我问咗你。 啊，你问你问。 之前问错。 抢咗个币啊！ 抢咗个币。 唔系好多人问啊，我其实。 O、okay、K。 我好似02年开始留嘅。 点解呢？又好似长毛咁系咪啊？即系得唔到平咩咩咩，攞唔到真正民主就唔剪嗰啲。 我梗系唔系咁高尚啦， 纯粹系懒唔使得，懒唔剪头发。 哦， 呢个真系啊！ 你受到达明一派影响。 唔系，如果呢个再早啲啦， 呢个八几年嘅就去到。 咁点解呢？ 喂，其实真系贪方便嘅啫，一方面打，因为我个头发咧 长之难搞， 本身佢系挛啊，即系我个家族咧，所有嘅男士咧都系 挛嘅， 系自然挛嘅，咁自然挛就好烦嘅。如果短嘅时候咧，尤其是嗰转位咧， 嘴边密得好熟啦， 就会竖起晒嘅， 系 咁就好难搞。咁电又唔系，总之点好难处理嘅，反而咧留长咗佢咧，佢有啲重量咧，跟住扎埋佢咧，就好似易处理 整齐啲， 系啦。咁所以就一搞就搞到而家咁样咯。 嗯，咁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咩啊？ 我问嘅 系咪留翻俾你问啊嘛？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周老板系读咩出身？读咩噶 ？law 咯？ 点解咧？ 点解读咯？唔知 点解读咯？好难。 你都唔知啊？ 我唔知啊。 定还是周老板自己都唔知 道？我知啊。 佢梗系知啦，因为龙虎豹咯。 唔系啊， 你哋个衰样就真系衰。 应该 Vicky 都有啊。 系啊，佢哋唔睇啫嘛。 我系凭我自己对阿周老板嘅认识噶。 唔系呢个龙虎豹唔系嗰本杂志、啊， 唔系嗰本杂志， 系一个。 系唔系啊？中咗中咗，我明嘅，我明嘅。唔好抢，唔好冲出嚟，唔好冲出嚟。 唔系咯，露晒底你两个， 又话未睇过， 真系敢乱咁认啊呢啲嘢。 以前无线有套剧啊嘛，细好细个嗰阵又叫龙虎豹啊嘛，讲三个行业嘅人嚟嘅，其中有一个阿何守信系一个大律师， 大律师嚟嘅。 咁我唔知佢系龙定虎定豹啦。咁 另外两个咧， 另外好似系一个记者，另外一个系 石修嗰啲啊。 類似啦， 係啦， 嗰啲另外一個係小反應咩啦？總之係三個行業嘅三個古仔，好似係啩？ 你都係嗰個年代㗎啦，你又衝出嚟？ 唔係，我真係冇睇過喎呢套。 咁總之啦，係咁嗰時就俾呢個哇，覺得呢個何守信嘅大律師，即係嗰種即係哇為公義而戰咁樣嗰種咧，即係好有正義感咁，所以就 你做司儀。 咁佢嗰個角色係一個大律師，就唔係一個司儀。 佢正職係啦，係 冇 正職就司儀。 但係咪咧？佢嗰陣時係咪都係嘅？都係嘅。唔係即係佢嗰陣時都可能有拍劇又做司儀咁樣啦。咁就係啦。總之係有少少咁嘅背景啦。咁當後來到大學揀科嗰陣，點解揀法律亦都有即係其他嘅考慮啦。 你咪真係好叻㗎，其實。 咁读咗咁多嘢，你点样？你叫人点样答啫？ 我真系 你 呢 个题，你系咪好叻？ 我 个个礼拜一对住佢。 你头先唔多啊？我咁听我啲问题。 其实我真系，我会觉得自己唔叻噶，即系真系，真系好。 A 一 B 入嗰 个。唔系噶， 系啊系啊， 高分低能嚟噶，可以系，即系绝对可以。 同埋你唔系好有家底噶。 梗唔系啦，呢个真系可以好肯定。肯定咁答你唔 係你嗱，你可以攞一杯潑佢，不過小心啲。 唔係，我有原因嘅，因為讀完 law 之後咧就讀音樂噶嘛。 係 通常都係屋企即係唔使你養啊， 咁 都有家底啊。 小康之家啦，又未至於有家底。 咁點解你會讀下 law 即係做？你係做埋實習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你點解毅然放棄曬啲嘢就去讀音樂嘅？ 赢咯， 追梦咯，呢啲咪 赢咯， 多拿啫。 咁系咯，嗱，佢完全冇嗰种慧根噶，咪就喺度自赢咯。 唔系你个界别， 好赢啊！你觉得好卵赢 先得噶？ 你觉得好赢咩？几多嘢讲啊？系嘛？ 我会闹咯，咁点解咧？即系因为赢。 你而家咪要训斥佢？ 唔系， 我真系好 啊！ 因为佢留咗喺法律界就算翻街。 咁就有競爭啦， 到時你望啦，當下啫， 唔知幫邊個都係咁點解？ 嗰陣時係因為 读嗰阵系 OK 嘅，都有得读法律系，都满足到自己对嗰种即系啦，系啦嗰种嘅学术啊或者正义咁嘅追求。但系做落就发觉唔系，尤其是做 solid 咧，因为嗰阵时做 trainee 都系做 solid 嘅、即系事务律师啦。 咁做 bar 咯， 做 bar 嘅嗰阵时， 唔系 bar 我后来发觉咧，读紧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嘅口才系唔得嘅。 哇，你都唔得， 你都唔得，边个得啊？ 唔得咧，真系。 你而家都对麦啫嘛， 你得你点都唔得。 你去 call 人对麦，而家又系对麦。 咁你对呢种对麦同埋对住个 call 对住个官嗰种有啲唔同噶嘛？咁总之嗰阵时，我觉得我嘅 efficacy 系唔得嘅。 哦，好啦。 咁所以我就唉算啦。就放棄咗，已經早早就放棄咗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大師嘅念。 好多聽眾想做律師嘅夢啊，你都叫唔得咁樣， 唔得㗎啦，真係唔得㗎咧。咁啊，於是係啦，做傻啲啦，係啦。咁喺傻啲裏邊咧，咁我覺得真係好 好悶 咯，同埋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咯。 但你嘥曬咯，係嘛？ 又唔嘥嘅，或唔係？我覺得我跟住後來嘅日子咧，呢、這個法例即係或者對於法律嘅知識咧，係對於我嘅即係 都未。 生活啊，對於我嘅即係 career 咧係好有幫助嘅。 係，但係你做過小學嘅喎， 教 書 的教過一年小學係冇錯。即係讀完音樂翻嚟咧，又未即時入到行啊嘛。 讀完音樂咪揸刀， 搏擊會特約遊傑華教子。 唔係，我喺呢個小學嗰度咧，我係有教音樂嘅，係有學以致用嘅。 Vicky 有講嘅， 係啦， 係我知。 而且嗰個校長係對我嘅即係教學好滿意。系到我即系到嗰个学年完咗，我想走嘅时候咧，系啊，佢 offer 俾我做音乐 panel 噶， 一年就做 panel 啊！ 咁呢间学校， 你知唔知好多教音乐嘅 panel 都系兼任嘅，嗰人冇学过音乐噶。 吓，即系有一个真系读音乐， 有一个真系读音乐嘅人好紧要噶。 咁咪系，真系好少 嘅。咁但系即系嗰个法律嘅知识对我，对于我之后嘅即系工作，譬如话入版权公司啊、入唱片公司啊嗰啲咧，又真系有帮助嘅。因为嗰因为后来系做， 哇！你连 LLM 都读埋噶嘛，嘥晒咯真系。 佢而家唔止噶，佢仲有一个文化研究噶。 硕士咯，都系 master 睇你南大嗰个嘛， 领系咯领大嗰个系啊。咁所以係又唔嘥嘅，我覺得即係所有嘢都喺生活上用得翻嘅。 嗱，我會咁問一個問題啦，你覺得你自己係咪好 ambitious？ 我諗睇下你追求啲乜嘢咧。我諗我對於我追求想做嘅嘢咧，如果你用 ambitious 呢個字有野心或者好想去做嗰樣嘢咧，我覺得我係嘅。 嗯， 但係我估係真係限唔係限於啦，係一啲我真係想做嘅嘢咯。譬如話做音樂咁樣。 嗯。 呢、這個好明顯唔係 而家開始 margin 好低喎，真係 係啦，即係你唔係絕對唔係一個好揾錢嘅行業，相對於律師。 以你 咁你係啦，我好想去做音樂，於是我走去做。咁你話係對於呢樣好想做嘅嘢，我好 ambitious。但係對於一個仕途、對於一個生活、對於一個收入嚟講，就絕對唔係 ambitious。我估 佢會鬧你啊！佢會鬧你啊！係啊， 唔係佢話夠啊嘛。 咁即係啦，有啲人就會覺得唔 ambitious。咁所以我就係咯，我都係咁樣去。 我就覺得好型咯。 唔係，我覺得佢而家嘅收入應該係比律師更加打多嘅， 都唔係噶，點會？ 真係 應該咁講，應該咁講。後來我哋都發覺，即係做律師都可以坎坷嘅，因為 即 係人做做下律師都要轉嚟轉去，之後 唔係因為我 坎坷嗰下有 起伏，係依樣真 係坎坷嘅，都可以係坎坷啊！ 不如洗頭艇啊，自拍。咁但係咧，我都發覺即係尤其是實習嘅年間，我已經發覺咧，其實你當你 practice 做一個律師，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其實你都係好似做生意咁樣，你都係要揾客啊，你都係要去 serve 啲客啊。其實好多嘢未必係啲法律上嘅服務嚟嘅，反而多啲真係好似即係所謂 account servicing， 你點樣去 please 個客 customer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咁樣， 好似做 counselor 咁 相對嘅法律專業咁解啫。 而我當初揀即係法律而唔揀其他，因為我嗰個年代咧，最吃香就係嗰啲 BBA 啊， 係 而嗰陣時嗰啲嘅出路就係、是、啊，可能係做生意啊，或者入嗰啲即係大公司做，係啦、 啊， 咩 management trainee 啊咁樣啦。但係即係我就係覺得自己唔係啱一個即係做生意嘅人。 你應該九三九九頭嗰陣時畢業嘅， 係我九一年 LLB， 九二年 PC 律師係最冇人讀嘅。 又未至於， 唔係 我真係唔可以咁講嘅。 我有原因， 佢鬧曬你成屆 好嘢，好嘢。 九幾年咧、哎， 好嘢。 九幾年係真係嘅 ，law school 係最易入嘅。我聽啲人 唔 係，因為你係嗰年咩？ 唔係，我係嗰排，但係我唔係讀嗰排嗰陣時 我后尾先读。 耶、yeah, yeah, yeah, yeah, ！啪啪声啊， 一比一，啪啪声啊。 点解咧？同埋咧，我真系遇到咧九几年毕业嗰啲律师，英文都写得唔好。点解咧？就佢系话因为面对九七， 系， 所以咧大家都唔知道嗰阵时即系将来个呢个 system 系点样，所以就冇鬼人读嘅，啲、哦、人就读晒 BBA 嘅、哦，所以就好易入嘅嗰几年。咁、嗯、咯。 咁嗰阵时有冇呢个考虑啊，周博？ 我冇啊，即系我就系话，因为我觉得自己系唔适合做生意啊，所以先拣，再加上龙虎豹嘅原因咧，所以就拣咗法律咯。 我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想问啲专业啲嘅嘢。你系你系真系中意做监制 A&R 嗰 part 啊，定还是真系做音乐界 management 啊？ 哦，制作嗰 part 多啲， 即系 production 系啊。 咁但系 作曲啊，即系填词编曲监制嗰啲咧。 咁系咪呢年真系冇咗个大星喺手，会比较真系重点放喺喂，你搵唔搵到第二粒新星啊？定还是系 喂，我得唔得？ 梗系得啦！ 你听过我唱歌噶？ 我睇过你跳舞添， 跳舞多人睇过啦，你喺电视跳啊， 咪系咯， 好入屋噶你。 唔系我唱歌都系，我唱歌都系喺电视唱啊。嗰次咩啊？金天 都台庆啊嘛，金天哇，喂嗰次港台嗰次，但系嗰次多人咧，我听唔系好听到你独唱系点样？嗰次 audition 啦， 多谢 试音。 答问题，答问题，答问题，答问题， 答问题咩话？ 今年。咁今年唔係應該 係啦， 生活係咪其實改咗？ 我冇問呢啲問題，呢啲人咧，你識埋呢啲人咧，真係要小心啊！ 結句就梗噶啦。咁但係其實又唔冇乜太大關係，因為其實咧，其實上一年咧，我已經想喺音樂上做啲其他嘅嘢嘅。譬如話我嗰陣時就同職工盟搞嗰隻碟啦，即係港工人咁樣野火，我就揾咗一扎 indie band 咁樣，跟住就 live recording 咁做咗隻碟出嚟。咁我覺得啊，因為其實都做 solo artist 都做咗一段都頗長嘅時間啦，我自己覺得。咁其實都想揾一啲其他嘅衝擊啦，所謂。咁所以會試下啊，同啲 band 合作啊，或者仲用呢一種，甚至乎即係素人都 indie band。嘅知名度都不如嘅一啲素人 man 咁、樣去同佢哋合作做嗰隻野火嗰隻碟咁樣，咁我覺得啊嗰度有一個幾有趣嘅經驗，咁、所以其實反而係呢段時間都想試下，即係有阿 K 冇阿 K 都好啦，其實我都會想試一啲其他嘅嘢咯，未必係再即係咪會再揾一個你頭先講嗰種即係新嘅 星 簽一個新人再由頭做起，係咪會咁樣未知，但係我其實。反而多啲傾向係諗下點樣去 簽我， 唔好阻住我啦！哎呀， 揾新人啊嘛，咁坐咗 唔啦，唔簽啦，唔再做新人。 本來都仲有試 音機會，尤其是你啊， 而家就冇埋啦。 係啊，尤其是你啊， 唉，自己攞嚟嘅。 好啦，算啦，繼續。 反而係多啲點樣去諗，其實我其實年头今年年头上年年尾咧，系反而系谂一啲啊，系咪做一啲社企嘅嘢咯？想，即系想做一啲可能系同社运啊、音乐啊，或者系一啲甚至乎 好型 少少 charity， 即系咩 backstage 嗰啲咁啊？ 唔系啊， 唔系 backstage 系咁，系直情系。 唔系我最初咧谂过一个叫做咧艺文基金嘅，呢个我未喺公开讲过嘅，咁但系即系一个好 loose 好 loose 嘅 idea，一个艺文基金咧就总之就哇众筹咗一扎钱之后咧，系可以开一间茶餐厅，开或者去 acquire 或者同人合作一间茶餐厅咧，就专请好似呢个坚记车房咁样啊，专请嗰啲唔系。專請啲社運人士， 社運人士， 即係可能有個案底出邊，即係好難。 你啊大鑊啦！ 即係嗰類， 你知唔知而家土咪做緊呢樣嘢咯 ？O K， 係咯，係咩？係咩？ 咁你問阿華文請咩人？ 啲邊同啫？ 唔係，但係呢個其中一樣，甚至乎係啊，呢個基金有冇一橛係可能係一啲嘅俾人去申請，係譬如啲租金津貼，或者我覺得而家啲人即係真係。交租嗰度 你直情要買一個地方俾啲人用啦、啊。 係啦， 你俾錢佢做租金津貼，賺俾人賺埋嘅啫。你真係要揾一個老細，即係譬如我認識啲朋友，真係可能喺亞庇洲， 但之後傾下先。 咩前鋪後居嗰啲咁啊？ 唔係，即係嗰啲人喺黃竹坑，可能真係有啲工廈咧，佢嘅地方真係唔 Q 用。 咁就可以開放出嚟俾或者 你有啲 incentive 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坦白講，你話搞咁嘢基金俾啲咩錢啲朋友話可唔可以資助你啲乜嘢？即係我覺得 你係有啲嘢，有啲實質嘅 service 俾佢，好過俾錢佢。因為好坦白講，好多 band 仔而家佢哋錄音，所謂叫做喺自己band 房錄，咁唔係唔得，好多人都聲。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我又唔知好唔好咁評論啦。咁你知有對 band 叫大菌姐啦，龍小菌嗰對啦。咁、即係譬如佢錄啲歌，咁即係我又唔知好唔好咁講。咁你覺得佢真係喺 band 房錄得真係好嗎？咁我又唔覺得。所以你讲过，我又唔觉得真系特别好。有好多人觉得，佢会觉得喺录音室 handle 到一啲 recording 嘅嘢、问题就系话佢唔系冇 interface， 佢唔系冇麦，佢系冇 know how。反为就系话，喂，有冇办法去真可以帮佢哋，系教佢哋点样录？ 咁呢个就又可以系呢一个基金或者 whatever 嘅一个组织嘅其中嘅一部分。 我系咯，即系我发觉我最有兴趣嘅就系教佢哋点样可以用到呢啲嘢，而你又可以 fully utilize 你有嘅嘢，冇有人可以借俾你帮你手。就係、但我諗啲嘢從來都同錢冇關，所以就好擔憂咯。 咪同埋另外，但 係所以我覺得好型咯，你擔得好型。 另外有啲例子就係其實佢有 know how， 但係真係佢冇錢咯，亦都即係 survive 唔到，即係不能夠去應付嗰個租金咁樣。呢個真係一個好 loose 嘅 idea 啦。咁啊年頭有諗過，咁其實係想已經係想搞呢啲嘢㗎啦。咁變咗 要吹雞啦，非常之吹雞啦。 會嘅，其實我本來係諗住傾嘅，已經揾咗一個即係朋友楞上楞咁樣咧，佢都係有搞開社企想取經㗎啦，已經。咁但係點知突然間就 bang 就開始突然間點有人嬲我？喂，不如諗下立法會咧咁樣。咁就哎呀， 喂！你唔好入面講嘢啊！你講咗計經費， 考慮啫， 考慮考慮 考慮啫， 諗下啫，諗下啫，諗下啫，諗下啫，諗下啫，係。 即係採訪都做過啦，咁即係考慮嗰樣嘢。咁於是就考慮咯，咁就變咗咧，嗰條跑道咧就彈咗去咗嗰邊。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之後可以再繼續，即係呢一類咁樣嘅 idea 可以之後再 explore。咁所以其實我已經係有少少轉咗係呢種毛啦，變咗你話。你話係咪再做歌手啊？簽歌手啊？有冇即係有阿 K 有冇阿 K 啊？嗰樣嘢我又覺得唔係太喺我個 agenda 嗰度嘅。 但唔係 而音樂我亦都覺得可以係 on the side 咁做嘅。所以我覺得音樂其實可以 on the side 咁做嘅。咁 即係你都係繼續 serve 呢個社會嘅諗住。其實你而家想點啫？即係唔係我驚你擺嚟擺去啊？即係我都想清楚你嗰個目標係點啊嘛！即係你譬如我睇你經過雨傘運動之後， 我想下邊中六合彩先。 係做咩啫？即係睇你經過雨傘之後就即係出嚟 come out 啦，即係好即係開始咩？係咪嗰個文化監部嗰度？係咪你有份㗎？ 哦，系咯， 咁系咪清晰咗條路向多啲咧？即係個音樂就擺埋一邊啦。 咁但係你見文化監部已經開始有啲咩做？ 唔係啊，即係我覺得我一路以嚟， 跟住就哇立法會添。 係咯 ，exactly。 嗯。 咁係咪一就係即係我衰啲咁問啦？係咪就因為阿 K 佢放假一年，咁你就即係有啲時間得閒去到做呢樣嘢先？如果阿 K 翻嚟，你又會翻翻去㗎咁樣㗎？ 唔會。 即係好怕嗰啲咧人咧就係咁樣咯。 唔會， 即係三分鐘熱度啊！ 因為我 先講 就係話，其實我都已經轉咗一啲毛㗎。 我唔信佢 咁，不過即係例如中間，考慮立法會。其實立法會同我之前諗緊嗰樣嘢咧，即係如果真係去高級的 話， 咁我覺得未反而係其實幫到嘅。即係你有一個議員或者係有一個喺嗰個 system 裏面，其實可能可以幫到我先講嗰啲社企也好。 你要更加了解呢個業界啲人諗乜嘢嘛？ 係啦，咁我覺得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嗰樣嘢。咁你話哦，到時阿 K 真係譬如生完 BB 又出翻嚟啦咁樣，咁 真係生㗎。 咁咪再合作，再可以即係按即歌與歌嘅 basis。我覺得即使唔係佢，就算嚇，如果嚇真係 一定 考慮完畢， 你放心啦嚇。 真係考慮完畢去諗住參選，仲要咁好彩選到的話， 係咯， 你就發啦。 唔係，我就係驚嗰啲人又係變翻馬逢國咁啊。 唔係，就係選到之後。我覺得我即係我諗我相信自己有 capacity 咯，即係我覺得我可以做到應該一個議員要做嘅嘢，而同時間你間唔中做首歌都得啩係嘛？我諗我唔係撮到咁啊！ 做完山林道做柯士甸龍。 另外一個問題。你 做龍和道啊，不如 你都會知道香港 係咯，你都未做龍和道真係。 你都知道香港好多人中意改歌嘅， 係喎。 咁但係我都曾即係我個朋友好中意改歌啦，叫山卡拉啦，佢改過無數咁多歌，寫過無數。 我不時都播佢啲歌嘅喺個舞台嗰度。 係，但係實際上我問過佢一個問題，即係其實你點解唔驚打一班人係真係寫翻啲 original 嘅歌揾你去填詞咧？ 咧？嗯，我發覺香港咧比較少呢啲人，我唔知你點睇，即係你覺得，譬如香港而家真係適合一個氣候土壤，啲人去改而家 existing 嘅歌，問題就係話你好可能攞到佢嘅製作版權，你可能踩到佢嘅 melody 嘅版權，你會踩到好多嘢嘅。問題就係話你咁多香港參與社運嘅人，冇理由揾唔到啲寫歌啩。你唔會揾到啲 band 係，即係佢唔識寫歌，大把 band 寫歌啦。你其實可以揾佢哋寫一啲歌，即係名正言順咁出一隻有關政治嘅碟。我覺得你係認真去做，冇理由唔得。我唔知你點睇呢個問題。 佢點答你啊？佢有冇答你啊？唔係我自己有睇法咧，有時我覺得咧，二次創作嗰種嘅滿足感或者快感咧。或者即係覺得過癮嘅地方，同你一個寫原創又有少少唔同。 另外一個 market 嚟 嘅。即係譬如話，我原本一隻歌佢係講一樣嘢，而我走去特登改到佢變咗另一樣嘢。嗰、那個反差咧，其實係一個樂趣嚟嘅。 係啊，好似盧海鵬嗰啲可能。 係啦，即係譬如有啲即係山卡近期都寫好多，即係可能潘樂登咁樣，跟住就變咗第二隻，即係總之係。即係個反差好大，特別係要求一個好大嘅反差。我覺得有時寫二次創作嘅朋友咧，其實係追求緊呢樣嘢。佢未必係追求話一個原創，因為原創咧本身冇嗰個詞喺度咧，就其實就冇咗呢個反差喺度嘅。佢純粹由零開始填一樣嘢，佢可能填到，但係佢就覺得冇一樣，即係冇嘢俾佢 顛覆啊嘛。 係咯，即係你冇去破，唔係破壞，你冇去改一樣嘢咯。我覺得有少少係咁樣嘅，有時即係創作人嘅心態，或者即係二次創作嘅朋友嘅心態，即係你走去將希特拉條片配嗰啲嘢，配極都好貴噶，就係話 諗起都好笑。 係啦，你配極 二次創作 就你就係嗰個反差大就係過癮， 但佢始終有好多問題會觸及到真係靠音樂為生嘅人啊嘛。因為好坦白講，攞住啲版權，即係你識版權，你熟版權啦。咁好坦白講， 其實對於維生嗰啲反而冇乜影響喎。老老實實，對於 咁你可以咁講， 真係揸住啲版權嗰啲業界就 但係你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咁你一間唱片公司，你揸住一隻歌個版權，咁我唔通由你改，或者你攞咗個製作版權，你攞咗個 MMO， 你走去叫人唱歌，另外一隻擺喺 YouTube， 咁佢又如果唔喐你嘅話，我覺得佢係好奇咯。 但系你又谂 唔系公唔公义嘅问题啊，而系佢表面好奇啊， 我纯粹唔奇啊，唔一啲都唔奇啊。因为你有啲歌，你啲流行曲嘅寿命其实唔 系 好长嘅啫嘛。 系啊， 咁你有啲可能佢改翻啲好旧歌已经唔 hit 啦，已经冇人唱，亦都冇人听，亦都喺 YouTube 冇人 stream 嘅。但系你喺即系你改咗之后咧，重新令到嗰只歌翻生，多咗人听，咁其实嗰啲钱都系去翻佢嗰度嘅啫嘛。 譬如黎明嗰首咖啡，咪即刻啲人翻睇翻佢嗰首 original。即係嗰啲你話公開播放嗰啲版税啊，其實係去翻嗰、那個即係原本個版權持有人嗰度。咁其實佢係付多咗收入嘅喎。 咁但 係 而家 我估係佢係條氣唔順嘅咯，純粹係因為喂，我係話要你要問準我批准。你要用就一定要攞我嘅 consent 咁樣，但你唔攞我就係條氣唔順，又或者我好難同後面啲人交代，所以我要喐。係 啊，一唱片公司咁真係交代唔到㗎喎。 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反而唔係公義與否嘅問題，但係即係如果你純粹係從一個商業考慮呢，更應該咁講調返轉，呢個好似係一個公義問題。你如果純粹用一個商業考慮呢，更加應該容許啲人去做啲。但係佢seemingly係一個即係公義問題，就係話啊，一啲合約我同後面嗰堆嘅創作人或者嗰個歌手個合約係咁樣，我要同你交代，所以呢我都要循例做下嘢啦咁樣。咁所以呢個seemingly係一個公義嘅問題，但其實係一個 義氣之爭， 反而可能係一個叫做 面子 問題，或者係規矩問題啦，純粹係 simply 一個合約上，佢覺得要同後面嗰樣交代， 都係解決唔到喎。我覺得呢件事， 我覺得其實係睇下你點樣去，即係譬如唱片公司嘅角度就係話，喂，既然其實多咗收入嘅歌又會 hit 咗，亦都哇多咗，即係可能會多咗創作人蒲出嚟添。咁其實對成件事係好事。 佢就唔係咁諗嚟㗎， 咁咪就係咯。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係關乎佢哋點樣去睇件事咯，亦都唔係解決唔到咯。佢如果揸住呢啲嘅理據走去說服後面嗰啲人，我覺得後面嗰啲人都唔會反對噶。我即係你好少聽到有 artist 走出嚟話：，喂，我要反對你改我隻歌。亦都 睇下邊間公司啦。 好少聽過話有一啲創作人即係作曲作詞人走出嚟講話：，喂，我好反對你呢樣嘢。 多數好贊成添嘅， 多數好贊成添嘅。咁所以我唔覺得即係要做嗰個說服嘅工作係好困難咯。 最后一个问题咧，香港唱片系咪死咗咧？音乐啊，唔好唱片，系咪真系好搵唔到钱，好难生存？想入行嘅人系咪应该翻去读翻 LLB？ 咪又系嗰样嘢啦，即系如果你纯粹用个产业嘅角度去睇，就梗系唔好做添啦。即系你如果从产业搵钱嘅角度，你真系。即係炒金嗰啲好過啦，咁但係 倫敦金嚟， 就係啦， 咁但係嗰啲嗨嘢，嗰啲好易嗨嘢。 咁但係即係有啲人真係係中意做嗰樣嘢，亦都希望用嗰樣嘢嚟維生。咁你話係咪真係維生唔到咧？我覺得其實又未必嘅。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反而多咗機會，因為即係而家好容易去，即係相對地嗰個製作門檻係低咗嘅，即係科技發展啦。咁變咗你好容易可以做到一啲嘅作品出嚟，亦都相對容易地拍到 MV， 咁你又可以擺上網。咁而你即係温氏擺咗上網之後，你可能有一啲方法係點樣去連結到一啲嘅演出嘅機會，跟住就會有人知道啊，成日而家又有 busking 啊，成日咁樣啦。咁變咗，我覺得又唔係冇機會嘅。咁事實上真係有一啲嘅例子，譬如雞蛋仔肉餅咁樣，佢最初係真係籍籍無名。咁但係因為佢哋嘅作品幾特別啦，亦都咁亦都即係可能亦。同阿韓詩有好多嘅演出嘅機會啦，咁變咗佢哋而家即係會多咗演出嘅機會，同埋亦都有即係出碟嘅機會，有公司簽佢哋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 單獨創作嘅人咧， 萬中無一嘅呢啲。 又唔係嘅，即係而家 嗰啲會咁啊喺 咁唔同 唱唱到出上紅館咁。 但係呢啲冚唪唥都 performer， 但係呢啲冚唪唥都 performer。但係如果係寫歌嘅咧，做音樂嘅， 如果你話純粹做音樂咧，其實就唔係話而家噶啦，即係。所有一直以嚟都係咁艱難㗎啦，咁好多人都會係即係兼職咁做咯，即係香港嚟計，有陣時你要賣碟嗰個數量而家咁少咧，就真係你要靠分版税就真係死得㗎啦， 真 係 死得 啦，係啦，咁所以好多時都會兼營埋，即係盡量佢哋想兼， 你有正職啦，簡單啲嚟講就 正職啦，同埋咧兼營埋編曲咯。因為編曲就真係硬國收一嚿錢嘅，就唔使話等你賣幾多碟去咩咯，即係香港嗰種玩法係咁樣啦，即係編曲係收一嚿錢咁樣，睇下你嗰、那個即係資歷啦，所謂咁你可以由呢、這個即係8000到15000一首歌編曲不等嘅咁樣嚇，咁變咗嗰個就係一個相對可以係一個穩定少少嘅收入來源啦咁樣。咁但係嗰個都要需要時間浸咯，咁所以好多時 on the side 都會有份正職做住先，跟住發覺已慢慢開始上啦，咁就可能慢慢就轉啦，就唔做正職啦，就全職做咁樣咯。所以我又唔會話完全係即係唔鼓勵人唔好入行啦，死啦，即係冇發夢啦，我絕對唔會啦，我係一個極之鼓勵人發夢嘅傻佬啦。咁所以想即係如果有條件許可嘅，又唔即係唔係話真係貧臨呢、這個即係死亡嘅邊緣嘅，咪做咯。 咁我幾時約你試音啊？ 隨時啦， 我有正職嘅，因為 即係唔係貧臨死亡邊緣， 唔使貧臨死亡，我要發展我嘅夢。 如果佢去試音，你記住約埋我，我一定會嚟觀摩下。 合唱 我都要，咁我都要，唯有就系咁讲啦，好啊。 咁你哋嚟，我走啦。 我谂住买花生上嚟嘅啫。 好， 咁啊，今日好多谢 Adrian 同埋 Kenneth， 喂，真系 Kenny 啊， 真系多啲时间。我真系第一次已经听到 Kenneth 啊。 明嘅，明嘅， 我唔介意。 所以我系第一句听错咗。 物差千 尺，物差千尺。我小薯仔嚟嘅啫， 唔好咁重要。今日少啲比较同你倾偈，希望你下次再上嚟好冇？ 好。 周博请到你都话，记住多啲上嚟啦，系咪？我仲有好多真系关于音乐嘅嘢想问你。 未死的话，好。 点会死啊？你唔好唔发梦，唔好唔做嘅啫。我觉得，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有 passion 嘅人，你继续做你系会令到更加。 我要取代阿 K。 喂，好啊。边方面 咧？2016年最好笑嘅笑话终于出炉啦！ 有几多几多 fans？ 即系认真讲句，系我觉得起码有啲 role model 喺度发梦，你俾到其他人一个信息就系话，我希望我发梦都起码好似发到佢咁啊嘛。 佢感染咗隔篱嗰个啦， 系 咯，你明咩？头先嗰句说话好明显就系冲住佢而嚟嘅， 系 发紧梦噶， 已经冇整醒我啊， 掂晒，掂晒， 今日 inception 咁嘅样啊，而家 多谢两位嘉宾，希望有缘再见，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